真的可以，我可以休息。今晚不用再硬撑着向前走，可以慢下来，可以停下来，不用再把每一件事都顾好才允许自己休息，先让身体回到它真正需要的节奏里。今晚不用再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，不用再用事情多、责任重逼自己不能停，先把那份一直撑着的力道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现在先休息，你可以休息，身体会把你慢慢的接回来。Thank you.